刚才您听到的是杨宝森、金少臣合作演出的京剧《空城计》片段，这是1956年的录音。下面请您听听谭富英演唱的《空城计》西皮二六唱段。谭富英这出戏传承家学，唱得非常的爽利，发挥了嗓子清亮的特点，听之酣畅淋漓。 两全不服是人家的你领得三寸不要紧安而无言有空我的第二天如果两个第二楼大家等等好你到此谈啊谈谈心恩爱的家道他靠近存在做事啊嘛好存啊的只过两无忧为一定到来的两道美酒好让你的三乐的好似此此无该他真的为什么有理啊不听回两难为你是何其我有心痛只想我我是有有买过有有的